舍不看那断桥心儿上，手指金长单断肉香，南门岗干卸不了是欢梦太长，宝带过月烟花照真生啊。 江战鼓，残敌灵光不忘记记，纷纷乱乱走遍世，宋代国酒春梅心狂志，早知是金金空空，苍苍苍苍呀呀唧唧。强强嚷嚷去研究寂寞，几道木条摇滴滴，灰飞同去，又只见密密匝匝的兵，重重叠叠的举，老高滔滔空空坏坏四下悬壶，生比三能能难耐，腾腾热热帝王夫妇，霎时间花酒一壶，惨惨切切血脉家人知。 再请听梁谷音演唱的《西厢记·佳期》。